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 ，Anthony， 大军发。 嚟到呢个大军阀嘅时候啦，点解听到我把声？因为我哋嘅主持人 Anthony 咧，突然间有啲蛇，屋企有啲蛇，咁暂时就嚟唔到个节目，咁都要搵人顶㗎嘛。咁我咪 有 B 哥囉。 係囉，咪 所以呢个可能升级主持人搞掂。 哎，跟唔关事。咁因为 Anthony 咧太重要啦，我一个顶唔到，我所以搵埋 Kevin Ho 嚟顶。 喂，大家 好。真係。咁呢仍然有阿龙啦，阿土啦，咁样阿周深喺隔篱度推緊咪啦，咁样。咁一间有啲话题啱佢讲嘅话就会过嚟。咁我哋首先讲嘅话题呢批啲即系关于政治圈嗰啲咧，不外乎讲紧德国大选同埋呢个大陆嘅薄熙来啦。但系薄熙来喺我哋另外一个节目讲太多啦， 一定可以继续嚟。 唔系，一定会讲太多废话啦，喺度炒冷饭，啲嘢全部讲过晒，唔会再讲。 delete 咗佢。 系啦，咁我哋所以就讲啊呢个德国嘅大选啦。阿龙，你有咩睇法？ 可以有啲咩睇法？咪就系继续逼欧洲四国还钱咯，佢最终嘅目的。 呢个即系罗姆列，即系有啲网友呢个唔熟悉德国嗰啲，你咪讲大嗰啲 background 嗰啲嘢。 罗姆列嗰个 background 就系话佢 CDU 今次就攞到大概41%， 即系基督教 系啦，基督教民主联盟系啦，同埋佢另外一个姊妹党喺慕尼克嗰边嘅叫做基督教社会联盟，就加埋咧攞到总票数系41%。咁佢嘅议席咧就争大概4-5席到，就已经超过半数，就唔需要得到其他政党组成呢个联合阵营。但系 Angela Merkel 咧，佢今次发表嘅嗰个当选演说咧，就话要成立一个Grand Coalition，即係一個大嘅聯盟，然後呢就建立一個穩定嘅社會，所以穩定嘅政府，咁所以呢佢今次就唔會一如以往咁樣搵六黨呢去到組成一個聯盟嘅，而搵返佢最大嘅競爭對手呢、這個社會民主黨嘅Pierre Stanbrook 就走去組成一個 打斷一個 大嘅聯盟，係啦， 就佢其實第一個選擇係社會民主黨啦，但係佢都唔排除揾綠黨㗎啦。 佢係唔排除，但係問題佢今次就即係我哋咪後曾經講過啦，係因為佢呢個能源政策問題就拆咗綠黨嘅票， 界票嘛， 係 即係佢基本上你等於人民力量同民主黨可唔可以合組呢個聯盟咁解？ 唔係嗱，呢個 即係當 呢個 係民力量， 嗱呢個係比喻不倫㗎，呢個係即係用阿土嘅講法係一個偽激進派同埋一個。激进派之间嘅斗争，但系更加比喻好嘅，其实系马英九喺2008年戒咗新党嘅票啊嘛。 不如咁啦，我哋攞个赌局，即系你觉得如果我系 你想赌咩 ？Angela Merkel， 我会揾边个做联盟咧？咁样嗱，如果我嘅话咧，我就一定会揾社会民主党做联盟，唔系因为佢有20%嘅问题， 系 而系因为绿党好烦噶嘛。 系啊， 即系大家你都知道，即系啲食素啊。当然食素唔系代表系绿党啦， 食素可以希特拉， 你可以谂下喂，喺德国 系好烦 嗰啲人嚟嘅。喺德国佢哋嗱嗰啲政党背后，大政党背后系有咩财团啦？喂，有车公司啊，嗰啲工业企业啊，喂大佬你有绿党走出嚟叫我话喂 唔准揸车， 唔准揸车咯，喂。 踩单车 ，auto 办要切限咁，喂大佬点搞啊？ 系咯， 系嘛？即刻全部所有嘅车换晒佢咁样，政府俾钱， 唔系咯？喂，你知 PK 咁样， 你知德国嗰啲 highway 唔切限噶嘛？佢话喂环保啊，切限唔俾你揸咁快，咁已经大镬啦。 或者所有要行呢个 highway， 你要揸车嘅话，你要再加钱， 系要俾钱系啦， 唔系咯 ？PK 系啦， 唔系即系等于社民连一样啫嘛？冇啦，香港最主要嘅产业系咩啊？地产嘛，无啦啦讲打倒地产霸权，你有叫政治捐献啊，所以咪变咗而家咁穷咯。 喂，你哋帮我搞清楚一样嘢，你即系你咁兴奋咁走去骂社民连呢种反炒楼嘅作风嘅时候，唔好忘记话德国其实系收呢个 VAT 收得好重噶，佢哋有反炒楼税噶。 唔系，但系即系讲翻即系德国嗰句咧情况，你揾绿党做 partner。 你咪真係成個內閣嘅政府都係亂曬大佬。 其實 即係所有嘅政策都要同綠色有關嘅。如果我係綠黨嘅即係其中一個政府嘅成 員，所以喺好多歐洲國家都有綠黨選到，但係咧都冇人會 join 入政府嘅。 唔係，所以 個個怕咗佢嘅。 你揾社會民主黨咧係最 Jackson 嘅，因為社會民主黨咧難聽啲講咧。就係、是、貌似係左派， 形左實右， 其實可以好右噶嘛。 哇、嗯！但問題 佢等於個泥膠咁樣嘛， 係、啊、 可以點搓都得。 你中意陳偉業，你中意搓去嗰邊就話咧，誒而家我哋即係需要咧係即係照顧啲大企業嘅利益，亦都可以咧係照顧啲低下階層市民。當然佢嘅講法梗係講低下階層市民先啦、 啊， 但係其實實際上佢嘅措施就係為咗一啲即係。商界利益， 因為可能講話而家個經濟環境唔好啊，你照顧完商界嘅話，咪可以製造就業機會，最尾咧令到呢個基層嘅市民都要 benefit 咯。 唔係，正如你當年即係貝利亞當權一樣啫。 係啊， 佢嗰時 New Labour 嗱，我哋唔好講 welfare 啦，我哋講 workfare。咩叫 workfare 咧？就話喂，大家其實真正嘅福利咧，就是、大家有份工。有份工嘅時候，你揾翻你自己做人嘅尊嚴，你唔可以戇居居一日廿四小時喺度瞓噶嘛， 係啊， 喺度打機噶嘛，喺度上網聽網台噶嘛，大佬。 但係呢個咪 Anthony Giddens 嗰即係嗰種好虛假嘅 third way 咯，就係用緊咩左派嘅方式去 咁 右派 嘅 政策啊嘛。 歐洲嘅社會民主黨或者係所謂嘅中間偏左嘅政黨，基本上嘅立論點就係咁。所以如果你係基督教民主聯盟嘅話，你有乜理由唔揾佢啫？所以你仲越容易傾啊嘛， 係，但係佢最容易 你揾綠黨大佬，乜嘢政策都要搞啲綠色落去 PK， 都未試過同你合作，一來又係咪？ 但問題佢哋最大嘅相同之處唔係即係唔係在於你所講嘅咩 welfare workfare 嗰度，而係在於佢哋即係成個財政政策，佢哋大家都好強調成個歐洲係需要一個穩健嘅即係發鈔制度啊嘛，從而去到令到歐洲四國或者嗰啲近乎破產嘅國家可以還翻錢俾德國。咁佢 唔係講發鈔制度，個發鈔制度咧，從來成立咗歐元區之後，個發鈔制度嘅話都係呢個歐洲中央銀行嘅， 即 係嗰個 monetary policy 咧，都係其實係歸於呢個歐洲中央銀行嘅。但係咧，即係我哋睇翻一個經濟體系咧，你個點為之個 monetary policy 適合與唔適合，要睇翻嗰個國家嗰個財政狀況同埋嗰個實體個經濟。 不過 anyway， 我覺得大家對德國有太大嘅期望，即係呢個係大家個嘅錯誤理解嚟嘅、我始終覺得，喂，投票係邊個先？投票咪 德國嘅選民 咯，個幾千萬嘅德國選民，我點解要照顧你全個德國利益嘅？第一，學你頭先話齋。還到錢俾我先啦，大佬。 係呢個上集嘅主調嚟噶嘛？ 唔通係即係bad debt 咗佢啊，大佬，係咪啊？即係我亦都唔會好積極咁去救你，主要你自己搞掂自己嘅算數。第二就係、喂，最緊要就係我照顧我哋自己嘅選民嘅利益。而即係你 Angela 好明顯就係一個好 pragmatic 嘅。 唔係，但係我聽翻你上一集嗰話。個話我又有啲唔同意咧，你話照顧呢個東，即係之前西德照顧呢個東德嘅， 已經好頂唔順㗎啦。 但係我覺得佢因為佢照顧完東德呢個窮細佬之後融合 習慣咗， 唔係 照顧其他人， 佢都有個 benefit 睇翻嗰度。 其實佢因為東德先令到西德國今時今日咁強。是因為佢吸納咗東德嗰啲人口啦， 即係 cheap labor，cheap labor 啦。第一、第二係嗰啲其實東德嗰陣時咧， 東德佢冇限制嗰啲生育。 以東歐嚟講咧，佢係非常之好 education 嘅，係咁多嗰啲其中一個最好嘅。咁佢啲人就變咗西德嘅一啲有用嘅人才啊嘛。咁佢係令到西德增加咗人才。 哦，所以 Angela Merkel 就成為其中一個。 所以佢咪係而家歐洲最發達，因為佢唯一全歐洲唯一一個有新人加入嘅國家嚟㗎嘛。 唔係，同埋你個 cheap labor 嘅話，譬如我哋最近，譬如我哋香港見到係，譬如我哋香港融合咗，譬如呢個深圳、東莞，你見如果我哋香港計翻個 GDP， 我哋其實應該 count 翻落去個深圳、東莞加埋香港一齊嘅， 但都有上限 嘅。你攞到啲人翻嚟，嗰啲人係本身係咪要用嘅人先？佢係咪 well educated？ 係咪一啲 skilled labour 先？ 係啊。 而家東德嗰啲係啊嘛，但係而家香港如果你吸咗大陸嗰啲，有啲大多數可能唔係啊嘛。 嗯。 你十個變得兩個係，點知八個唔係咁？你孭咗嗰八個人，得嗰兩個人對你有用啦。 唔係，但係有啲。 但係呢個情況就唔會出現喺即係如果你救希臘啊嗰啲咁嘅即係窮鬼嗰啲身上噶嘛。 佢冇走嚟噶嘛，係啦，冇走嚟啊嘛。 咁你救唔到佢噶嘛？ 亦因為咁樣啊。 你係咪咁？喂，唔使還錢啦，算數啦。喂，你唔係咁忘恩大赦噶嘛？我又唔信喎、 啊。佢不斷咁樣講嗰啲嘢，到最後都係諗翻個方法，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歐洲五國可以還到錢俾佢哋啊嘛。 但係其實會唔會睇佢哋一個更長遠嘅一個博弈咧？就是因為德國呢你以往呢佢係有一種情意結係我哋日耳曼人要統一歐洲 㗎。大歐洲主義。 嗯。 你覺得仲有呢個咁嘅痴心夢想咩？ 反而法國個即世界政策係明顯過德國。 係啦。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我覺得德國人呢係有一個 legacy。呢個 legacy 呢其實我曾經比較過同日本仔。日本真係從來唔會道歉㗎嘛、 嗯、 即係搞到我哋成日喺度咩靖國神社、嗯、你知阿牛嗰啲鳩嘢㗎啦即係我哋完全冇乜感覺嘅起佢鍾意道歉咪道歉唔道歉咪算數都幾代人嘅事啦、嗯、但係德國人係一次又一次道歉嘅時候呢你覺得佢係即係你哋覺得再講佢都唔好意思。 德國有最新嘅搞作啊！早兩個禮拜咧，佢喺以色列嗰度抽翻奧斯維辛幾個守衛翻嚟，要捉佢哋受審啊！ 數 係啊，喂，即係。呢一樣嘢先反映到佢哋喂，既然知道佢哋孭住二戰嗰個沉重包袱，佢哋唔會再有啲咩帝國夢想喺度啊！ 即係我嘅結論，即係我嘅結論就係我嘅推論就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係最大的教訓 啦。 所以佢個 expansionism 咧，即係佢所謂嘅擴大，無論你而家唔可以喺軍事，咁你經濟上面霸權咧，佢都唔會做。 同埋你再 費事搞你，因為通常呢啲咁嘅 expansionism 咧係建基於一個獨裁政府啊嘛。佢喺度挑起人民嘅情緒，令到大家有民粹嘅情緒嘅時候咧，佢先會走去搞呢啲咁嘅嘢嘅啫嘛，係咪？而家點樣咁嘅需要啊？國泰民安係嘛？寶馬繼續大家揸住係嘛？ 喂，但法國都有略判英唔係德國應該有右翼 嘅，唔係，但係我 要威嘅咪踢波咯， 係 德國足球隊幾威係嘛？大佬 嗱諗我其實同好多德國朋友，因為我有好多德國朋友，我真係同佢傾過呢個問題嘅， 係 佢哋會話其實佢哋到咗呢一代咧。佢覺得唔再需要為當時嘅嘢去諗任何嘢，去懺悔好咩都，佢唔會覺得自己任何包袱噶啦，開始放低個包袱。 No big deal， 係啦，佢覺得佢應該 proud to be German。以前佢哋唔會咁講嘅，即係上一代唔敢咁講嘅，唔敢講嘢話 proud to be German。 咪 而家開始咁啦， 即係從一個角度，即係跟翻 Kelvin 講法就係話咧。第一，我唔會對即係幾十年前嗰段歷史咧，我有任何嘅遺憾，因為我已經道歉咗好多次啦。第二，我亦都唔會對未來咧有太大對歐洲嘅責任， 同埋佢唔會覺得自己欠咗歐洲。以前嗰代係覺得自己欠咗歐洲。 喂，但佢 proud to be German 啫，但係佢冇一種 expansionism 喺度噶嘛，即係佢話 proud to be German， 但係佢唔會話我要奪回普魯士啊嘛。 如果係啦，你講得啱啦。如果佢有想去 expand 嘅話，佢而家就嗌緊，喂，攞翻蘇聯嗰忽啦， 係啦， 即係攞翻俄羅斯而家嗰個忽咧，佢仲有一忽普魯士喺俄羅斯手上。 卡連係啦，卡連寧格嘛，係啦， 佢而家就嗌啦，佢冇啊嘛。 係啊，嗰度係康德嘅故居嚟嘅喎。 係咯 ，Königsberg 一個好重 要嘅地方。所以我最後嘅分析同埋判斷咧，就算你當自己係德國人都好咧，都覺得維持現狀， 嗯， 好搞。所以你而家先 維持現狀嘅話，佢哋其實係咪應該佢哋自己脱離歐元區再印個馬克咧？ 佢哋絕對而家唔會咁諗嘅。因為如果咁樣嘅話，人哋隨時唔還債，唔還咁重大件事， 係啊， 佢最緊要還債。 佢唔係甩咗嗰啲窮細路啊嘛。 佢唔係甩咗窮細路啊，而係窮細而家你德國唔少嘅企業係投資咗喺嗰啲咁嘅窮細路嗰度啊。佢要喺嗰度攞翻啲錢翻嚟。當時希臘啊，佢曾經有個公投就係話要即係脱離歐元，建立翻自己嘅 個 希臘盾啊嘛。 剃頭 係咁，但係。到最後係點樣啫？ 嗯， 到最後佢咪要死死氣咁還錢，到死死氣咁搞緊縮政策，然後佢哋點樣去發泄啫？遊行示威咯，然後德國嘅財長走過嚟訪問希臘嗰陣時，佢哋咪走去 blame 德國而家行緊嘅，即係好似納粹咁嘅經濟侵略咯。但事實上係點樣啫？逼你還錢啫嘛。 喂，真係好簡單啫。如果你爭銀行少少錢，佢梗係追你啦。喂，如果你揸銀行好鬼多錢，佢仲驚過你啊，大佬，係咪先？就咁簡單啫嘛。 即係等於而家，即係我哋黨國消息講緊國企一模一樣嘅啫、啊。Too big to fall 嘅啫。其實歐洲五國。 喂，不如講翻呢個女士啊，即係歐洲裏邊繼戴翠夫人之後，如果呢個任期係做完嘅話，通大家估計都應該係做完啦。 係啊， 就12年啦。 係啊， 即係有人話佢就係、 是、比 Margaret Thatcher 更長。 有人話佢就係其貌不揚，唔係，但我又覺得佢幾可愛。即係呢個女人係幾可愛 的。阿嫂咪同類型啊，想 唔係唔係唔係，冇咁講。唔係佢幾可愛嘅女人，就係、是、因為我睇過一啲嘅片段咧，就係佢同佢嘅丈夫啊，應該係佢丈夫嚟嘅，就即係行出去，即係嗰個大會度咧，佢就係咁喺度指佢，係 啊， 即係咁喺度撥佢。第二咧，佢就話佢生於喺一個即係舊嘅東西德嘅陣營裏面咧，雖然佢喺西德出世，但冇幾耐已經去咗東德啦嚇。咁咧，其實佢就冇乜意識形態嘅包袱嘅，佢都係一個喺秘密警察嘅環境裏面咧，好潛藏嘅一個女人嚟噶嘛。咁、 哦、 所以咧，佢先可以喺一個基督教民主聯盟裏面，其實係以男性為主導嘅一個政黨裏面咧，能夠係崛起嘅。 你知道我喺 BBC 咧，我網頁上面咧就睇個咩古仔咧，就係、是、講當日柏林圍牆倒下嗰日，佢阿 Angela Merkel 去咗邊度咧？佢竟然去咗呢個 Goxona， 同幾個 friend， 就乜都冇做過啦。當人人出咗街度慶祝嘅時間，佢乜都冇做過，就係 Goxona。但係佢係個幾冷靜 嘅 一個人。 唔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因為佢嘅崛起亦都同即係喺成個東德嘅民主運動有關係嘅，即係佢有參與嘅。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即係當時嘅咩科爾係嘛？係 啊， 係揾佢噶嘛，仲叫做小姑娘 因為佢需要一個東德嘅人。在他的陣營入邊啊嘛， 亦都要揾佢嚟做，即係做包裝下， 做包裝 下，點樣做啊？做下咁樣做咗阿 head 啊， 包裝紙變成咗貨咁樣啊！ 同埋你有冇睇過佢以前個樣子，同而家係完全唔同樣噶？而家個樣開容咗係好， 唔係以前就後生啲就當然係好樣啲啦。 唔係㗎，但係後生嗰時佢個樣係比較 攬埋住，苦瓜 係啦係啦，即係典型嘅東歐人樣 係。即係好 stern 嘅， 係啦係啊，啲東德人 即係好 cool 嘅，係係啦， 節都唔 喜怒不形於色，係嗰啲叫做 哦， 我成日笑東歐婆， 係咪因為冷過小龍女？ 唔係即係好似嗰陣時候我哋 德界小龍女 德國嗰個龍門啊，簡恩咁啊，即係你見到啲咁嘅龍門咧， 簡恩唔係阿波力克先係， 係 波力克嗰啲節都唔笑。簡恩嗰啲都你會見到佢有啲表情， 唔係咁佢都係皮笑肉不笑嘛。 啊、 即係如果你射十二碼，你住對住簡恩咁 cool 嘅人咧，你射唔入。 但 係 波力克嗰啲係死老豆咁行埋去十二碼點啊嘛。 哇！但係去到後生 射失咗咯。 後生少少高老師嗰啲就好多表情 㗎。係啊，因為高老師嗰啲係移民㗎、啊。高老師好似係咪瑞士 波蘭人？ 波蘭人都係波蘭人。 佢係東歐嗰啲人移民過去 啊嘛。即係呢個反映咗你哋冇咗呢個嘅秘密。警察嗰個包袱咧，成個環境係完全唔同 的。嗱，即係我就親歷其境，係話真係去過以前東德嘅地方，見到嗰啲以前嗰啲所謂嘅東德婆嗰啲樣咧，嗰、啲人或者酒店嗰啲東德婆哇咁鬼惡嘅。但係你對咗新一代 完全冇禮貌嘅， 係啊，但係對一個新一代嘅完全冇咁嘅感覺嘅喎， 冇笑容嘅，係，唉，總之就係你問一句佢再答半句， 半 句俾你咁樣。佢呢個女人咪就係叻呢樣嘢咯。你喺咁多男人嘅環境裏面，仲喺咁紛亂嘅政治環境裏面，你能夠成為執政黨嘅主席，再贏個席位翻嚟，係咪？呢、這個其實就係反映到佢個個人嘅性格，就係你活喺東西德嘅陣營裏面嘅意識形態最強烈嘅地方，但係你原來係一個最務實嘅人。 同埋佢一樣嘢，佢咧 佢有東德 離棄人好叻嘅，嗰陣時科爾一。傳咗先少少唔好嘅嘢， 清界線 啦，清界線，即刻斬啦，好鬼快啊！佢 影后嚟嘅呢個，如果你咁講嘅話， 喂，講真喺嗰啲環境長大嘅，好多人都可以係咁嘅， 唔係需要係 即係如果你用 Margaret Thatcher 嗰啲咧嚟代表佢好冷血嗰啲咧，即係代表佢係。朱镕基咁呢个系咪温家宝啊？ 唔系，但系肯定咩 ？Margaret Thatcher 唔够白，因为点解佢冇活喺一个即系警察国家 系 嘅地方嘛？即系你系唔会乱咁噏嘢嘅人。嗯、 所以点解我哋香港人点样都唔够大陆人砌啊嘛？佢落到嚟真系砌赢我哋嘅。 佢大佬佢因为文革，佢条命都差啲冇。 系咯， 同埋喺大陆嗰个政治环境咧，佢系。 個 alert 係啊，你喺香港個政治環境咧，你譬如鬥輸俾阿黃老邪，係嘛？咁你最多都係我 同阿 B 哥搞個網台屌下佢咁樣。 但你大陸嗰啲好似阿薄熙來咁樣喎， 無期徒刑， 無期徒刑喎。 係 喎，你大香港嘅話，你個成本好低啊嘛，所以最多喺個網台度打下飛機嘅啫。 而家唔係打飛機，大佬，我哋講緊國際關係啊！你真係啊， 唔係因為佢哋活喺一個你死我亡嘅階段，所以佢哋更加會決絕嘅。 即是我哋仲有少少道德底线对人性嘅底线。 即是我哋其实系一个道德捻嚟。 即是如果唔系，喂，我唔会斩咗你噶嘛？你系又喺个网台里边连续十二集喺度屌鸠我嘅时候，我唔通斩咗你咩？唔会噶嘛？你当我傻咗？ 你咪好似梁天伟咁。 但系如果你好似即系 Angela 咁，佢活喺曾经喺呢个社会里边，佢喺个生存空间里边咧，更加有空间。就系因为点解咧？佢知道几时我要斩揽，几时我要吸纳你。几时咧我要冧你？几时咧我系屌柒你嘛？呢、這个先系佢能够喺德国嘅政坛里边能够有一个席位嘅原因咯。 唔系我做翻少少嘅统计啦。嗱，而家啲人咧传闻咧呢、這个德国咧，如果就系当系可以融合咗欧洲啊，变咗一个中心，呢、這个叫做第四帝国啊嘛。我哋做一个统计先。第一帝国咧，神圣罗马帝国咧，查理曼大帝，咁就佢响呢个 列日， 唔系佢喺呢个系咪法国近比利时嗰个 area 嗰个位 出世嘅， 出世 系啦， 即系近偏去法国嗰边嗰啲人多， 系啦， 系啦。 咁呢个第二帝国咧，普鲁士咧，佢其实系近东边， 即系今日嘅波兰嚟嘅， 嗯， 俾斯麦直头系波兰人，冇错，可以讲讲嘅话。 咁呢个第三帝国咧，就系奥地利人，都系近偏东系嘛。即系 偏南啊， 偏南 系啦， 偏南啊， 呢、 這 个希特拉系奥地利人， 系啊， 系啦， 即系比较上系咪呢啲系冇咁近法国，即系依家我哋嘅法国嘅位置嗰啲人咧，就比较上系可以有个领导才能，系比较上因为酷啲。 我觉得会系因为佢生活喺边缘社会，佢喺东边喺一个边缘社会，喺个共产主义 ，and then 就去咗一个自由世界。 系啦， 嗰个边缘，咁佢由一个边缘去到一个咁嘅地方，咁佢咪变得系即系。 更加有韌力， 更加有韌力系啦， 更加有韌力，更加有斗心。 其实如果啲人话呢个系一个第四帝国嘅话咧，如果系呢、這个阿 Michael 呢个系建立呢个第四帝国，最尾系所谓嘅统经济侵略式嘅统一咗欧洲之后嘅话咧，咁我其实觉得系个历史上面有个巧合嘅，又系一个边陲嘅地方入咗向我哋好似中国人讲嘅入边陲入去中原。 喂，但又咁讲，我哋每次建立一个帝国咧，佢本身背后都有个理念喺度嘅。你讲紧咩查理曼大帝国嗰、那个，即系神圣罗马帝国嗰个理念系君权神授喺度啊嘛。第二帝国卑斯麦国讲紧嗰个系民族自决啊嘛。第三个希特拉讲紧嘅系生存空间啊嘛。第四，如果 Angela Merkel 嗰个叫第四帝国嘅话，我想问佢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咧？ 冇乜， 唔系嗰个 系啦，唔系冇钱啊，仆街， 系啦，钱。 我觉得仲有一样嘢系。而家歐盟成個 idea 係乜嘢先？你問翻，就是、歐洲一統啊嘛， 係啊， 就是、大家同即係嗱語言就冇可能一統噶啦， 係、 啊、唯有就有啲嘢一統啦，做經濟 經濟咯， 因為以前咧係只係一個譬如貨幣嘅政策嘅統一啦，但係貨幣政策嘅統一咧係咁尤其是呢近五六年咧、 嗯、 就出現咗個問題。嘅話就係你冇一個統一嗰個財政政策嘅話咧，你就係嗰個貨幣政策嘅話，你係唔 balance 翻你嗰個 localize 個情況啊嘛。 嗯， 咁所以而家佢咪要收翻你個財政政策咯。你一個國家，你一個國家嘅話，呢個主體嚟講，最主要係呢個外交、國防同埋呢個財政嘅自決。咁呢個國防咧，而家其實冇乜，譬如英國。同埋法國都話棄咗個軍隊，大家一齊做 join 呢個聯軍， 係 咪先？咁外交咧，歐盟自己又會自己外長嘅， 係 佢基本上咧外交嘅權收翻，佢爭咗個財政權未收， 咁咪收埋佢咯。 而家佢不斷咧救歐洲國家 bail out 完之後咧，就要搞一個歐洲統一嘅財政部，歐洲統一嘅財政部最尾最有影響力。唔系德国佬， 喂，但系咁讲，佢最尾嗰个影响力系要即系 secure 翻佢自己嘅啫，确保佢借出去嘅钱系还到，俾翻佢财团再发展， 同埋债仔嘅关系咯， 同埋你始终系欧洲 一。我攞一个比喻咧，俾大家研究一下，即系2008年系咪欧洲国家杯啊？ 系啊， 系 有一场波系德国对希腊， 嗯， 系啊， 哇，嗰场波犀利啦，嗰场波咧就系、是、德即系希臘人啊、 嗯， 因為嗰陣時候已經係 講2012嗰場，因為嗰屆係嘛？ 係 ，sorry， 2012 係，即係總之一場就係呢個歐洲國家杯咧，就係、是、 債主對債仔， 債主對債仔。哇！嗰場波就真係，喂，你諗下，德國佬不停喺度嗌， 砌低呢个希 腊 人 啊， 希腊人就系咧，好似一个弱者咁。 佢都未嗌还钱，还钱，还钱， 唔捻还，我唔捻还，咁样系嘛？即系希望就系呢一场波能够咧显示呢个希腊人嗰个嘅声势啊嘛。 系啊， 系咪？咁其实你从呢一个角度反映就系、是，即系头先 Calvin 讲得啱。而家你借少少钱就冇问题啊。 系啊， 就系、是、债主威过你。而家你借咗好多啊。 系啊， 而家我捻住呢条锥啊嘛，大哥。是不是即那场足球其实就已经是反映到就是两国之间那种的角力在哪里。大家就将那个情绪就发射在足球赛事里面。但是背后里面呢就是你希腊人说挑我不还你吹我还不到那点呢这样。 哎 你不照顾我我不用你照顾我不还咯。 希腊由在鄂图曼土耳其读。即係喺鄂圖曼土耳其手上獨立出嚟、嗯，一直到二次大戰，佢都係靠呢啲咁嘅無賴方法就去生存噶嘛。 係 啊， 意大利人都係咁噶。喂，南歐啲人就係咁噶啦。係 啊，喂，咁所以二戰嗰陣時，德意兩國入侵希臘，喂，佢哋咪有你喺入邊打咯。我打游击乱 其 实玩 嘢，其实咧南欧嘅人咧普遍，你意大利又好，希腊又好，西班牙都好都有一种咁嘅谂法嘅。啲人咧系完全唔需要我政府嘅，我政府死系我都会死咯，关我乜事啊？ 唔系，但系嗰阵时候希腊人又好惨嘅。其中嗰阵时候金融海啸嘅时候，大家睇到就系、是、突然之间攞张即系 EDC 嘅卡走去入钱，发觉系自己揿唔到钱噶嘛。 系啊。 塞浦路斯直头嘛， 成个 ATM 冇晒啊嘛， 即系因为你嗰啲 high bank 喺度，即系喺度搞嗰啲咁嘅结构性产品之后，跟住搞到所有人民都系全部系负债嘅，银行全部执晒嘅。 但系验呢个希腊入去呢个欧盟，即系做 audit 嗰、那个，你知唔知边间？ 边间？唔系间 big four 啦，咪成一间啦。 唔系啊，投行啊， 吓 高敏， 高敏， 高敏话冇事啊， 犹太人啲。 高敏话冇事啊，高盛话冇事啊， 嗯， 帮我验嗰盘数啊，跟住同呢个欧盟讲啊，喂，佢嗰个得噶，冇问题，一入到去点知系炸弹嚟 嘅，但系其实有几个国家都系咁噶啦，嗱，除咗希腊，喂，意大利啊，我嗰时我因为我其实我睇过盘数嘅，咪又系离晒谱嘅， 系啊， 啲人民超有钱，但政府超冇钱嘅，争债争得好劲喎，意大利其实系，但系咁啊点啫？啲人民咧成日问，咁我点啊？政府窮啫嘛，關咩事？ 唔係，所以有啲人成日喺度講，即係嚟啲右派嘅經濟學家就成日用緊，即係減少政府開支、平衡預算，即係控制嗰個貨幣供應咧，作為一個即係調控嘅政策嚟噶嘛，係咪？ 係。大家冇搞清楚個政府目的係點樣啊？ 喂，其實老實講，政府有錢冇錢，對一般嘅人民嚟講，其實唔係好關心 嘅。 係香港人先咁冇啲戇鳩，係信咗政府嗰套嘅咋？ 唔係香港係建基於基本法，講緊嘅量入為出，但係全世界都唔係咁樣 㗎嘛。全世界係量出為入啊！我有几多钱出，咁我咪要搵翻几多钱翻嚟咯。 唔系因为阿土你攞咗鬼佬嘅思维啊嘛，东方人嘅思维嘅话，真系计住度住嚟生活。 唔系，咁你自己嘅荷包嘅咁样， 嗰 个 荷包唔系你噶嘛， 系啊。 喂，唔系鬼佬嘅讲法就系、是，喂，屌我听日都唔知发生咩事啦，即系海恩斯嘅讲法啫嘛。有啲人问佢，喂，未来咁点啊？未来先算啦。我哋 即系 讲紧长远 嚟，唔系长远嚟讲，个个都死 Q 晒啦。海恩斯又唔 系啦，系啦 ，exactly， 你呢个 exact quote 啦，真系。屌未来先算啦，关我叉事咩？ 所以南欧嗰啲国家啲人个个都唔交税啊！你我意大利知道个个都唔交税啲友仔，其实 亦都冇份交税。 喂，呢个咪搞笑讲法咯？喂，政府系手段，人民嘅生活先系目的啊嘛。 即系我喺米兰嗰啲听嗰啲餐厅啲友仔啊。佢哋一夜晚咧收嗰啲 cash 咧，就揸车过瑞士边境，跟住就走去瑞士银行入 Q 晒佢。 唔系，但我其实想问翻咧各位一个问题咧，即系如果咧欧洲即系好似坊间嘅角度咁样睇咧，如果建立到即系一个即系统一咗嘅欧洲咧，融合到咧以德国为重心，或者德国法国两头马车融合咗一个重心嘅话咧。最不利是哪个国家？ 共产党啊？你想讲？ 唔系，唔系啦，对面 英 国啦，大国帝国啦， 唔系英国一嚟大镬啦。其实我觉得系最大镬嘅话咧，其实系美国。佢、因为嗱，如果欧洲咧真系融合到啦，真系统一咗财政部，大家冇阿胶，融合咗一体化啦。咁、那个欧元咧喺全世界占嘅结算货币咧，那个比例咪好高咯？ 唔係你講咁多廢話做咩啫？你諗下點解美國要打薩達姆先？因為當年啊，美即係啊， 佢話唔要用呢個美金， 要美金係用歐羅去去到做石油結算啊，即刻俾人丙啦。 唔係， 所以你講咁多， 即係翻轉頭咧。 唔係，我覺得，所以我覺得，譬如歐洲嘅話咧，其實依家歐元咧、歐元區咧融合唔到嘅話咧，我其實覺得心中有小哥咧係美國佬嚟。 阿土講兩句唔該。 讲咩两句？我讲少 讲 啲 讲 嘢。唔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唔统一好过统一，即系大家始终系有啲大中华嘅情义结咧，呢个系大家放唔开嘅。 系啊， 对欧洲人民嚟讲，基本上佢唔关心我哋而家讨论紧啲问题啊，除咗大财团之外， 嗯， 大部分都希望我自己维持我自己嘅生活质素咧，就是最好的一样嘢。 嗯 ，it doesn't matter， 你系咪用欧元，系咪用马克，或者用翻英镑 ？I don't care， I don't mind。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是能够继续呢，就是做六五四五个钟头一日继续在那里钓鱼。 我插嘴加一句。我插嘴加一句啫因为就是够钟。但是我真的发觉呢，那段时我跟啲朋友全部都是咁倾偈，他们说喂真的用了欧元之后其实生活是艰难了。啲嘢贵咗啦。个个都妈妈叉叉的。 是的啦。 所谓经济上面的统一最着数的就是啲财团。 同埋好奇怪一样嘢，即是你冇喺欧洲生活你冇諗过的。其实在欧洲来讲，生活指数德国是其中一个最低的。西欧来讲，西班牙随时贵过德国的。你买杯咖啡呢，西班牙可能贵过德国的。 我有 看过钱的。 06年世界杯我在德国，哇大佬使了几多钱啊大佬。真是使了很多钱啊大佬。 但德国的东西你买杯啤酒是便宜过西班牙有杯啤酒的。 啊、 很怪的，便宜过法国，尤其便宜过法国。法国很贵贵的，我们成个德国买东西的。你没想过，喂但他经济强一点，但为什么便宜一点？我都到而家谂唔到呢个问题。 系啊，究竟个主要原因系咩？我哋下一节再讲。